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日的午间时光当中习惯性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哎，怎么了周托？哎呀，这个岁月过得很快啊，提醒大家明天可就是中秋佳节。 哎呀，还真是， 对不对？ 对呀，对呀。 很多朋友会放假，但是很多朋友也会上班 啊。很多朋友现在已经不在北京了。 哎呀，心在地下，都希望大家呢过好这个小长假。 对， 啊、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有爱的朋友，他经常带着他的爸爸妈妈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对，非常孝顺的女儿。 对，而且他在国外还度过了很多个我们中国的节气，这是令人觉得很羡慕的一件事情哈，也是扎心的一件事情。我们邀请到的是超级旅行达人木不花，欢迎。 欢迎木花。 Hello， 大家好，我是花花。 花花又来到我们节目哈。 对。 刚刚问他最近的行程，其实花花也会觉得说，比如说10月1号啊，11号那种时间会比较的人多，会选择这个时候不出去。节日过去之后再选择出去，你也是这样一种想法，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而且一去就去三个地方。 是的，这三个地方基本上就占满了剩下的3个月， 对、啊、 2个月， 很长时间。日本、美国、 加拿大 、哦、啊，都是非常非常舒适的感觉哈。 是。 其实说到这个，今天我们的主题呢，跟节日有关，跟中国城有关。 哎， 其实周驼经常跟我聊天，因为周驼算是一个长者，对吧？他经常跟我说什么陈大烫啊、唐人街呀、啊。 对对对，其实周驼也是很向往的。 对对对，真的说到中国城，大家有没有自己的感觉？今天我们要问问普华，真正的中国城在国外是个什么样的性质的街区或者区域呢？普华有没有个大概的介绍？ 中国城那边就是一般也会称为唐人街嘛，我来之前还特意查了一下，然后就是因为唐朝是一个盛世的一个时代， 对对对， 所以他们之后到了国外之后都会说我是唐人、 哦、 所以自称它就是唐人街。 唐人街、 哦、对对对、 嗯、 然后唐人街那边基本上我觉得还是以广东人、福建人居多，南方人居多，然后北方人稍稍的少一点，不过他们会把他们自己的一些饮食文化呀、然后生活元素啊都带进去，所以就像、其实就像是在中国一样， 是吧？ 就 在一个国外领域当中的中国人聚集的地方， 对，就是 吃饭、聊天、谈生意， 小世界， 对吧？其实也有很多外国朋友去那边吃饭啊， 也会有， 是吧？一样 也会有， 对。我们的木花呢，在国外度过了几个重要的节日，像比如中秋节度过了。 对 对 对, 对，中秋节、 很 热闹吧？ 很热闹嘛，中秋节在哪个地方？ 中秋节我是在瑞士一次，然后在美国一次。 哎呦，瑞士和美国， 花花是在瑞士上学的时候， 在瑞士上学。 对对对，瑞士这个地方中秋佳节 是个什么样的气氛？ 嗯，其实氛围不是特别， 九月份、 就是嗯、 没 那 么 浓 郁、 嗯，是吧？ 嗯，因为它连中国城都没有。 那就是比如说今天主说的应该是美国的中秋节，哦、 对 不对？ 美国、加拿大，然后包括之前去过毛里求斯、 哦， 这些都有。 中秋佳节，美国的气氛肯定是唐人街主角，什么舞狮的呀，然后放炮竹会都有吗？ 肯定月饼 春节会多一点， 嗯， 月饼是肯定有的，包括超市也会有卖。 哦、 之前然后我们还会自己做。 啊，那个感觉是什么样的？就是特别想知道他们怎么开始庆祝 月饼，不是不让邮寄吗？ 现场买是吧？ 对对对，在那边是买，因为之前也有朋友九月份正好是开学季嘛，然后可能八月底他们就会带过去。 哦， 但是月饼里边有一些馅儿，它比如说现在有肉馅的月饼，就可能会被海关查，然后就被 说了。 咱们也说过， 植物馅儿的、五仁的、 五仁什么的这些可以。 对，枣泥的。 然后带过去，我不想吃。 是吧？ 对，后来就自己做。 嗯，就是同学们、留学生们在那边的华侨们在一起过年的感觉，你有感受的是什么样？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感受过。比如大家怎么聚合，怎么选地方，怎么开始，跟我们稍微说说。 是一群小伙伴在一起， 对、啊、 对，一群小伙伴。一般的，如果要是上课的情况下，可能就是下课。下课之后会聚在一起，一般的是买去超市，然后买一些，比如说菜呀、啊，然后回来做火锅。 啊、 哦， 火锅。 然后北方人就是饺子，一定要有饺 子， 然后会回家包饺。不，我们会自己包。 嗯，哇，你看，全都是大厨级别。 真好。 我发现，只要在有这种海外留学或者说工作的经历的朋友，基本上厨艺都很棒。 被逼的吗？ 对，被逼的。 做呀，不能天天吃他们的饭，也吃不惯呢，对不对？ 实在是吃不动了。 对，天天做哈。 嗯。 那大概是，比如说美国的中秋节。几点就开始庆祝？到几点你们就可以各回各家？ 其实中秋节的话，我们还不是特别的，就是 浓郁 一个浓郁、 哦。 然后春节是最浓郁的。 哦、 中秋节一般就是大家一起吃个饭。 说春节，春节的感觉，那、春节的可是大张旗鼓的，一年就这一个春节， 对 不 对？ 对 对 对。哦，像龙口的。烟台的 龙口粉丝， 对，北京的、天津的、山东的，在一起过个年，不同的习俗，有南方的，对不对？福建的、广东的。 如果这些一共假如说十个小伙伴的话，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的地方，一人出一道菜， 十个菜， 那就十全十美了， 对吧？ 嗯、 都吃不对付。 哎 哎呀，什么菜就吃不惯 了。我这是秋葵炒板蓝根， 反正是秋葵拌木耳。春节在美国过过是吗？我看到你先去了 很多。对，春节在美国过过， 对吧？美国哪个城市？美国。 美国之前去过洛杉矶啊、 矶 旧金山，都赶上。 都过过。 对对对对。嗯、 这是一个公路的起始终点，两个地方啊。 对 对, 对。 说说呗，先说我觉得西部的洛杉矶。 对。 说说 应该是，其实西部的那边洛杉矶还有旧金山，他们的中国城的氛围都很像。 像、 对，都其实都很像，然后一些有一、还有一些中国银行啊， 牌匾， 然后各种奇奇怪怪的银行的名字，然后就像是一个咱们80年代的那种感觉 哦， 但是 不是真的银行是吧？ 是真的银行， 是真的银行。 对，他们有人在那边会开一些自己的，应该是私人银行。 哦哟， 哎呀， 会一些很奇怪的名字， 厉害厉害，哎呀，也不一定啊。 对啊，他们应该起名叫钱庄。 对 呀 对 呀 对 呀， 典当行。 春节在洛杉矶和旧金山的感觉，跟我们说说吧，肯定跟中秋节不一样。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跟国内也不太一样。 有什么区别？你看国内咱们过个春节， 我说实话，现在我在北京，尤其在北京过春节， 气氛 就没什么 气氛，比较越来越 寡淡， 越来越淡。 那那边的肯定重视， 那边还会有舞龙啊， 对， 然后包括那边还会有庙会。 啊、 也会有一些 有 做一些很常规的一些游戏都会有 啊，猜灯谜啊，猜灯谜， 对对对，这些都会有， 对呀、 啊， 放个花灯啊。 可是在洛杉矶感觉就不一样了。 对呀、啊，在洛杉矶放个花灯， 对， 那是一种怎样穿越的感觉？ 老外都在外边这干嘛呢？什么答灯谜，对不对？ 还有跳秧歌， 扭秧歌的， 扭秧歌就 手 劲 高跷 起来，是不是？ 有高跷， 有，之前也看到过。 他那个庙会跟那个China Town离得远吗？就是那个就在里头， 基本上就在一个，其实就是。是那边的中国城，就尤其是洛杉矶这种，它可能就分三个区域。 哦、 它一个整个的一个洛杉矶，然后它分三个区域，它是分开的。 哦、 所以它的每个区域会有每个区域不一样的活动。但是基本上春节就是除夕的那天晚上会有倒计时， 对、 还会有烟花， 对呀、 然后除了这个，然后还会一般的会这个活动会持续到零点， 然后零点钟、 零点半， 这 种。 其实我们小时候过年的时候，咱们都印象深刻哈、春节联欢晚会， 对， 压岁钱、新衣裳、放鞭炮、团圆饭， 啊，这一系列的东西， 这一系列的一个都不能少， 缺一不可。嗯，那在国外，比如说那么多华人朋友回不了中国，在洛杉矶这个地方，嗯，你们会有一些庆祝项目，比如说做饭是肯定的，团圆饭包饺子肯定有了。会看春晚吗？ 会看， 哎呀， 那会能看到春晚， 能看到，因为现在网络越来越发达了嘛，所以基本上就可以看到。 也看春晚， 对对，也看春晚， 不管它到什么样也得看哈。哎，周总。 周总，你怎么把实话说出来？ 春晚是这个一年所有文艺工作者的一个汇报演出 啊，是是是， 对不对？ 背景音乐， 对吧？ 我跟你说，这个就其实就是一个大联欢，大家不要说细究这个好不好看， 不要， 有没有意思？ 就是， 对， 那么多年了， 就是，陪伴。 嗯， 你哪怕你睡着了。4个小时你也得放着春晚， 对，鬼子啊， 嗯， 明年主持人会不会换人？哎，有可能啊，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 啊。今天大家看一下啊， 对，是会是谁哈，啊？其实 什么时候能看到朱志颖叨叨的身影啊？基本上没可能了。 说到这些，其实华人过年有一个我觉得最大的感觉就是汇聚和凝聚。 对， 大家其实，在国外生活啊，就是比如说我是。普华的朋友， 嗯， 道道也是普华的朋友， 嗯， 普华在国外，我俩在国内， 嗯， 我们会觉得哇，普华真的混得很好，对不对？你看在国外可以过年，嗯，其实留学生啊，华侨他有他们的辛苦，这一年肯定会有很多感情传递的部分， 对对对， 啊， 哎呀，每逢佳节倍思亲嘛， 肯定是的。 所以说我总觉得国外不管哪个节日，国外都会比国内要浓郁一些，只要有华人的地方， 对吧？ 嗯， 而且想问一下，就是在过中国的节日的时候，洛杉矶比如这个城市， 嗯， 它这一天会有一些特殊的安排吗？对于中国的朋友会有吗？ 嗯，中国的朋友基本上就会汇聚到就是唐人街， 哦，他们该怎么办，嗯， 对对对对，哦，然后有一些老外也会来凑热闹， 对啊对啊，嗯，那商场商店会针对这个东西， 嗯， 比如说少晚一点关门并没有， 嗯，并没有，这个 并没有， 哦，也只有 他们，只会放假，他们只有在假期的时候会放 假。 是的，这是洛杉矶，旧金山的感觉呢是一样的吗？因为它两个都离得比较 一样的 、 嗯，而且旧金山那个比较大，应该是全欧美应该是一个最大的 最大的商场， 对， 哦， 说 哇，没想到， 举路透射说， 是吧？举路透射说，就比如说我们要住在陈家汤的话是可以的嘛， 嗯， 因为除了饭馆还有别的嘛， 嗯，其实我没有住过， 哦， 就是没有住过中国城这边， 哦， 嗯， 基本都是聚会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到那个地方， 对，这边的话就是小旅馆会比较多， 哦， 就真的像是那种80-90、70-80年代那种小旅馆， 哎，其实要是 氛围很好， 对啊，要想体验一下的话倒是可以， 我好想去住一下， 对啊，在咱们这儿已经找不到70-80年代的那种了， 一开门， 对，那个都不应该叫什么什么宾馆，都是招待所， 旅社， 对，旅社拿那个铁的壶烧水上完就灌到这么大的瓶里， 2018年， 对，然后拿那个大铁缸子， 要 这才是复古嘛， 挂的那个 对呀， 啊，木头板上， 你知道我家现在我有一个这么小的那个带牡丹的水瓶。我觉得我超喜欢那个小水瓶，我一直都舍不得用， 还有那个洗脸盆， 对啊， 对对对， 陶瓷的陶瓷洗脸盆肯定要有， 地一定是水泥地，用完的水盆泼到地。 哎，你看啊，真的我们觉得这个复古情节 嗯 越来越浓重， 对啊， 对吧，刚刚说了中国城里过年不是每人都能感受的，木木花感受过两个，美国就是洛杉矶和旧金山， 嗯， 其实还有布里斯班呢，对不对，这就跨越另外一个州了， 嗯， 另外一个感觉了。你在国外感受中秋啊春节，先跟我说在哪个地方感受，我除了洛杉矶旧金山， 嗯， 还有哪里，我们先听听看。 中秋的话在基本上春节也在瑞士过过， 到瑞士过过， 嗯嗯， 但是瑞士的整个，嗯，因为只能和同学在一起， 哦， 然后那边中餐也很少，我们又住在山上， 哎呦，哦，你们住在山上啊， 对，那边所有的学校基本上都在山上， 哦， 我们学校坐缆车上去， 哦， 缆车大概要坐半个25分钟吧，差不多能坐到山，没，我们的学校就在山上， 哦， 我们 就 不怎么下山的， 哦， 因为下山很贵，当时作为学生 是 因为下山很贵， 下一趟山还要钱， 下一趟山因为要坐那个 缆 车下去，嗯， 普华你们那边没有快递吧？ 没有， 没有那个送饭的小哥吧？ 什么都没有，外卖也 没有， 哇，那就只能吃学校的 山的，因为下山很贵，当时作为学生是因为下山很贵， 下一趟山还要钱， 下一趟山因为要坐那个 缆车 下去，嗯， 普华你们那边没有快递吧？ 没有 那个送饭的小哥吧， 什么都没有，外卖也 没有， 哇，那就只能吃学校的食堂了。 对，但是我们学校那边有一个日本人开的，就是亚洲餐厅， 那还可以， 算是一个纯的一个中国餐厅， 那挺好的， 也多少能弥补一些。 对对对对，当时好，第一个在外边的中秋节就是在瑞士那边过的， 哭的呀， 我八月份就是去的学校，九月份过的中秋节，觉得那次的月亮特别的圆， 真的真的 真的是，就一想。才到了一个月肯定还是有点想家，然后再加上中秋，那个时候跟其他的朋友可能还没那么熟，哎，怎么办呢，餐厅还那么贵，肯定食材都是从缆车运上来的， 贵了一倍。 对呀、 啊，本来不用运还挺贵，又贵了一倍 啊， 一个汉堡200， 那怎么办呢， 一口一口的抿啊， 运费太贵了， 真是很贵。 有在那边就是觉得中餐就好稀缺，之前我有一个朋友去瑞士看我，然后他问我要给我带些什么吗，我说那您给我带酸辣粉丝吧， 你看 酸辣粉丝，然后还有鱼泉榨菜，这两样就这两样就够了、然后他又给我带过来了，带过来之后就不舍得吃， 真的 就是每星期，然后因为当时是每个月都会有考试，每个月中间还会有考试，基本上考完试、OK 自己吃一包、这个状态特别的 惨，榨菜 榨菜，然后还有那个就是酸辣粉， 酸辣粉 那边都没有 泡的那种，对不对， 对对对对， 榨菜配酸辣粉如果要是做的地道的话，这一个就是能把你吃哭了那种感觉。 你们不要这样夸大留学生的悲惨生活我们秋云之前有很多朋友正琢磨着留学呢， 啊，不是说留学生的悲惨生活，其实你说像瑞士这样的活活山色也很好，也不是说没有好吃的，就是吃不惯而已。 对 对， 建议各位朋友们 还是带榨菜、 出去之前呢囤一点菜， 对、 批发价还便宜点、 是的 是 的，是 吧，每逢佳节倍思亲是真的啊、我作为老人，我虽然富儿无女这些年、但是我的街坊邻居都是有儿有女的，我能感受到，如果咱不说出国， 几家欢乐几家愁， 不要愁，别戳破他，他就是热抒情的 哦， 大哥，哎呀疼，哎呀找到哪儿了， 你能感受到、 我能感受到，就比如说咱不说那个留学这件事情， 对， 比如他在城市之间都有那种特别亲切的感觉，比如到了在东北、我在山东、我们都在北京工作生活、忽然回到老家的时候，街坊邻居哎呦那可热情，那天天送东西啊，真的， 这是我们家做的血肠， 对，装潢你看真正俺家做的烧饼啊、水饺啊，快尝尝的馅儿 啊， 在外面吃不着吧， 嗯， 非常的非常的暖、真的 对对对 超级暖，虽然不怎么样做的，但非常好但是非常暖，那味道真的一般，一点不咸，那家阿姨做饭真的没法说，天天做， 哎呀 回去就做， 你怎么还吐槽我呢， 开玩笑，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花花、就是在外面的时候，真的如果是一个比如说你是北京的朋友、那边有个上海的同学，然后他妈妈来看他会怎么样，就特别亲切吧，就给他们东西吃， 有 对对吧， 就是我妈之前到瑞士看过我一次、因为那次我爸没有过来、然后我说让我爸给我做了一碗就是炸酱面的那个酱， 哎呀， 就是悄悄的带进来，因为他也有肉嘛、 对对对， 然后悄悄的带进来之后就吃的时候我好感人，然后我那个舍友就 都是 都过来吃，其实还挺舍不得给他们 啊，什么吧唧嘴都不管了 对对对不管了，就是那一小碗酱估计可能都分了吧，就那一顿就吃的差不多了， 后来还留了一点点 哦， 就是吃了不到一个月吧，因为也不能没有防腐剂这种东西， 对对对、我们其实想从侧面告诉大家，就是在国外过年是个特别新鲜的感觉， 对， 而且会让我们的人气聚得很近、 对对对，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的 哈，比如说食物啊、分享上啊、还有这个对于岁月啊和对于感情的真实度上，会蹭蹭往上升温， 对 对吧？ 其实这个氛围上肯定是不用说啊，非常的热闹。那么咱们今天主说是四个地方的中国城， 对对 对, 对, 对， 我在想，其实那各个国家中国城或者说各个地方的中国城有什么不一样吗？ 刚说了，就是那个旧金山比 洛杉矶要 大，对不对？ 对， 那其他的。下面呢我们再说说啊， 好好好， 比如说上半段还有提到一些你去过的中国城过年的，还有那你除了布里斯班 温哥华吧，我觉得温哥华的气氛还是蛮好的， 温哥华很多华人、是不是， 对， 加拿大华人会 很多华人，我觉得可能会比美国这边更浓郁一些。 哎，想问一下花花，这几次去这些城市过年是因为什么，洛杉矶旧金山因为过年是因为去什么， 离家近， 离得近， 住 的 地方， 那比如说温哥华呢， 温哥华这边也是确实就是之前有看过一些、比如说马蜂窝上面写的报道啊、那种邮寄啊、然后说那边的就是特别的浓郁、然后我们就去看了看、确实是，而且他们那边就包括他有一个活动叫飞越加拿大嘛， 飞跃加拿大就是其实就是一个4D 的电影院，然后他会让你坐在这儿，然后带你去看整个加拿大的风光。 那不错。 然后他在春节的时候专门会做出一期游记啊，然后说那边的就是特别的浓郁，然后我们就去看了看。 哦， 确实是，而且他们那边就包括他有一个活动叫飞跃加拿大嘛。飞跃加拿大就是其实就是一个4D 的电影院，然后他会让你坐在这儿，然后带你去看整个加拿大的风光。 那不错。 然后在春节的时候专门会做出一期就是中国的一个有中国元素的一个飞跃加拿大 的 专题， 会看到里面什么中国元素， 对，会有长城啊，这些都会有，就很神奇。 在加拿大看长城，它那个点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 就是春节的一个专题，因为他那边圣诞节啊也会有专题。这可能就是一条中国龙带着你，然后圣诞就是一个鹿。 哦，对对对， 哎，我觉得这个很可爱， 这个就特别的有意思。 你看四 D 店就哇哇哭啊， 哇哭，骑个龙，然后那是一看，哎呀，长城在班夫国家公园里边。 哎呀，非常的跨越时代啊！ 对，真的是、 就是、 完美结合。 就是咱可以想象，一个中国人在国外过年的感觉，一个老外在中国过年，那太是非常新鲜的。 对， 吃的、喝的、感受的，那感觉比国外应该更丰富多彩，对吧？因为确实中国外没有，国外只有一个Christmas。 对对 对, 对, 对， 其实国外有国外的节日，咱们有咱们的节日。 是的， 对， 如果您呢想要听听花花同学在国外过节的一些好玩的事情， 是的， 注意的事项以及尝到的美食也好哈。 对， 想不到。还有关于加拿大部分的表述哈，这里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其实我老觉得，就是周六和周日这两天基本也算是过节哈，就算是哈， 对对对对对，因为小 虽然明天是中秋节，对不对？三个日子连在一起啊，那个下面的还有很多花花精彩的分享。 好。

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失，爱将永远长存。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新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在啥？护照、身份证、票给我。 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在啥？护照、身份证、票给我，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 那啥的，别乱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 在一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 因为你想，它又冷，火锅本身就挺暖的，而且火锅省事儿，对，省事儿，嗯， 弄一壶水， 就洗一个大锅就好了。 对对 对，洗就是那会儿正好是赶一个小假，小假期，然后就飞过去。 那个过得怎么样？跟我们说说呗，你们都做的是什么？在过节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一些逛逛城市啊这种，然后我们就还是我们当时因为有厨房嘛，所以我们就还是出去买一些，比如说肉啊，但是那边的羊肉片啊这种切的不是特别的薄，还是有一点厚， 但是很爽 一些菜，对，但是就是味道已经很好了。 什么区域？你们那次过年在温哥华的哪个地方？大概是 就是在温哥华那个 城市 里，对，就是在城市的。 对，这个城市的感觉就是到了冬天的时候，你不是特别冷吗？那比如说。刚到的，在我们刚直播之前，录播之前说那个枫叶，看枫叶的时候， 对对对， 几月到几月温哥华可以看到枫叶呢？ 枫叶这边加西还是比较建议， 加拿大西部， 对，加拿大西部这边还是比较建议从9月底，然后一直到10月中旬吧。因为它现在其实已经开始下雪了，就班夫国家公园那边，班夫那边已经开始下雪了。但是后来其实就是那边的一些旅游达人也跟我说过，其实加西看的不是枫叶，加西对加拿大西部这边还是比较建议从9月底，然后一直到10月中旬吧。因为它现在其实已经开始下雪了，就班夫国家公园那边，班夫那边已经开始下雪了。但是后来其实就是那边的一些旅游达人也跟我说过，其实加西看的不是枫叶。加西六色的那种， 好喜欢。我觉得就是像加拿大呀、或者说这个美国的一些地方，就纬度高的，它的秋色都是非常非常漂亮。 多是吗？ 有南方， 也有南方。对，发对写对联发红包是真的一对一那种的？ 不是不是，就是在大街上，然后他们就跟咱们的庙会感觉差不多。 China Town 还是就随处可见？ 就是 China Town。但是就是国外的朋友，他们也知道有春节，然后他们也会跟你说哦。春节快乐啊，这种 一起感受嘛。 对， 那个 China Town， 你说相比他们比较浓郁，那大小是不是也很大？那个 China Town， 温哥华的也很大， 也很大。相比旧金山来说呢？ 感觉，因为它没有一个，就比如说一个 直接的参照 范围嘛。 对对对，比如说我们到温哥华，就想去这个中国城玩的话，很好找这个地方，城区还是郊区？ 一个城区， 城区的那样的那感觉啊。装潢的风格呢是什么样的？就是因为装潢老看就那游戏里头啊。只要是美国出现的，基本都是 就复制就可以， 太便宜那游戏室里面了。 对，真的，就是因为之前我去横滨，横滨有一个唐人街，对，那个唐人街一进去，哇，也是那样的， 对， 就 感觉直接进入了中国， 晾衣裳， 唐人街，然后你进去就行了， 对， 很有意思。 我个人感觉，因为我也没去过唐人街嘛，对不对？我也没有去过美国，非常可惜。但是我觉得晚上的唐人街会更好看一点。灯亮起来，牌楼会都出现亮灯了， 对对对， 有闪烁的串儿的，然后 串儿， 现在应该有串儿了， 类似吧， 以前是没有串儿， 以前没怎么没有串儿，以前我们找了很久，就是串儿吧特别少， 现在呢， 现在有， 现在有，现在洛杉矶有， 老板再加一个大腰， 真的有， 很开心。 那个现在有一个很久以前那个串儿吧， 很久以前都开 了， 现 在有，对，就在洛杉矶就有。 哎，味儿， 我们当时看 吃了吗？ 味儿还不错， 哦， 他那边肉本来肉质也 对，很久以前，很久之前， 很久以前的那个店就有。而且我觉得，就中国城里边所有的餐厅都特别的味道都特，就是也不能说所有的都特别好，但是有的就是真的很正宗。 嗯，因为也就这个选择，他们要做的有回头做口碑嘛，对吧？ 你想这中国城开的餐馆的越多，他就做的越正宗，因为有竞争了嘛， 有竞争嘛，一帮一对红嘛。 嗯， 温哥华和洛杉矶这两个城市，你觉得消费哪个更贵一点？ 嗯， 洛杉矶 感觉差不多，应该洛杉矶会高一点， 高一点。那 因为会还涉及到汇率的问题 嘛。哦，是的，是的， 是的，是的。 那比如说你在温哥，你对温哥华更熟一点，还是对洛杉矶更熟一点？除了春节过节的元素， 洛杉矶更熟一点， 洛杉矶更熟一点。那温哥华你待了多长时间？那次去过春节的话， 两天就很少。 就两天的时间。对，其实我们也是觉得，如果各位想要出去玩一个地方的话，就是因为这花花是他有留学的经历，也有很多的朋友又住在美国，是不是？他很方便可以到达。如果真的想要去温哥华过一个春节，才需要好好的做攻略。 对， 对不对？那肯定是这样，不能说飞就飞过去了，对不对？ 嗯， 时间的问题，那肯定是春节的时间，然后班次，然后怎么去选择酒店住宿的房间，是否住在城区，什么都会有选择。 而且春节去就是温哥华的时候，我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建议，就是他可以飞去看极光。 哦，还可以， 加拿大的极光特别的棒 啊。对呀， 对呀， 忘了这点了。 是的， 不用飞去冰岛。 对，是加拿大也是可以的。 对，他可以去黄刀和白马两个地方。 黄刀白马，名字都特别 大气， 特别帅。 你看啊， 啊， 黄刀， 嗯， 白马， 嗯， 你选的哪个？ 我选黄刀。 我选白马。 嗯， 你这两个有什么区别？黄刀白马 两个区别其实还挺大的。 哦， 黄刀就是整个城市就算是一个只看极光的一个地方， 有专属的， 没有什么太多的博物馆呀。 它是个镇吗？ 它是一个小镇，其实特别特别的小。 哦，小镇黄刀。 哦，黄刀镇。 但是黄刀看极光的几率会比白马高那么一点点，其实都差不多，待三晚。 那白马呢？ 白马就是比较多元化，还可以泡温泉呀，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博物馆呀、动物园啊，这些都有。 这元素比较多一些， 对， 元素会比较多一些。 是的，虽然几率稍微小了那么一丢丢。 是的，那这两个地方是离温哥华都不远是吗？ 飞过去大概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吧，差不多。 哦，还要飞过去？ 对，要飞过去，因为冬天嘛。 是的，是的 啊。 其实作为这个一年四季的时候，如果喜欢购物的朋友会关注这个月份打折的情况。 对， 以我的经验，月年底的时候会有打折的情况，对吧？温哥华、洛杉矶会有打折的情况。 对，年底或者一月份。 哦， 嗯， 应该是折扣比较大的一个折扣季，是不是？ 而且去奥莱也会比较划算。 哦， 嗯、 是的，是的。 对，这个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哈，就是各个地方的中国城可能外貌都是差不多的，但是热闹程度就是有的会相对来说热闹一些，华人会多一些。 是的， 对。 关于参与度，其实我们会听上去各个都有一些融合，比如说外国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我们可以去跟国外的朋友一起讲怎么过春节和中秋节的哈。其实跳开过节的这样一个感受呢，其实世界上有很多华人聚集的地方。因为作为留学生的身份，我觉得花花应该知道，在瑞士生活工作的感觉和在美国生活工作的感觉是截然。 我觉得应该是 完全不同， 是完全不同的哈。 我觉得瑞士是没有太多的中国元素的， 是不是？ 没有太多 的 中国元素。 它非常的欧洲， 餐厅就中餐厅特别特别的少 哈。那可以这么说，其实我有一些朋友去过瑞士，也在那边。 上学也有两个，他们说瑞士不太适合，就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因为它太瑞士了，太贵，虽然福利也很好，但是会待得很， 但是你不是瑞士的呀。 对呀、 啊、 他是待得很， 对，瑞士真的 很那个什么，对吧？你有没有感觉在读书的时候会有感觉吗？ 就是确实很闷，因为我一下飞机到了瑞士之后，我觉得哇，这就是一个大农村啊！ 你看 啊，对， 直接就拉到学校山上去了。 对，拉到学校就拉到山上去了。 嗯嗯。 然后到了山上之后，山上不过山上也会有大型的超市， 嗯、 然后包括我们山上是那个、 哦、什么山？那是你那个学校叫？ 我学校的那个地方叫布鲁士。 布鲁士啊， 对， 哦、 布 鲁 士、 哦。 然后上边有一个蒙塔纳的一个滑雪场，但是很遗憾我没有学会滑雪。 厉害。对吧， 唯一的一个滑雪场，完了还 瑞士很棒的滑雪场啊， 对 呀、 啊、滑雪场很棒， 是的、嗯、那美国的生活就可能丰富多了， 美国相对来说丰富多彩一些哈， 对对 对，嗯，不会像瑞士那么的局促，有一点点， 是的、 嗯、 美国的生活，比如说你作为留学生，我们这期可以升华一下、 嗯、 就是建议一些留学生如果到美国去留学的话、 嗯、 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在瑞士留学的话应该提醒一些什么，因为你是过来人嘛， 嗯， 给我们提醒提醒呗，是不是这样，也有很多朋友如果想去的话提提醒，作为大姐， 瑞士那边如果留学的话，其实要带的，吃的可以多带一些， 嗯、就是中国的味道的， 超市就真的是买不到、 哦、 或者没、 啊、 没有这些， 哦哦哦。 然后一定要带，因为瑞士那边我们上学，基本上他所有的学校都是要穿高跟鞋。就是那种商务装上课、 哦、 然后穿高跟鞋，所以我们那儿的学生也 是吗？ 对，我们那儿的学生都是 穿高跟鞋上课， 对，所以我们都还穿高跟鞋爬山，最后都可以， 哇，你们好厉害， 因为它都是上下坡度、 嗯、 但是学校就是规定你必须要穿正装上学，对， 哦，瑞士还真的 正装可以，但是高跟鞋一定是那种细高跟吗、 不一定是非常非常高的 啊，就稍微有一点、 嗯、稍稍有一点跟、 啊、那还可以接受， 那还可以接受， 可以的，可以， 但是其实你穿那种鞋要走路的话，因为它是那个鞋型非常瘦，对脚那简直是磨的， 所以后来就很习惯、 哦、 哎呀，这个 练就了一个技能， 主持了这么多年的节目，周准哈、啊、跟着豆豆我们一起听了、 嗯嗯、 才知道瑞士留学生还穿高跟鞋， 对呀、 啊哎、 是只有留学生这样吗？ 应该是只有我们这个专业，可能就 是 酒店管理 啊，对， 就酒店管理学校、 哦、 但 人家像礼仪端 酒店管理学校可能会比较多 什么的、 嗯、 所以这种学校就都必须要要求穿这些， 对对对，是的、 嗯、 大家要提前注意一下哈、嗯、 对， 能穿非常舒适的短跟的高跟鞋， 高跟鞋， 对，因为确实很辛苦哈。 对， 饮食上要注意，多买一些东西带过去、 嗯、 啊。然后呢，这个上课的时候要穿高跟鞋。 嗯， 其实晚上在山上也没啥活动，早睡早起、是吧？ 对，你就可以看云海，因为在山上嘛。 只有看 云海， 当时就觉得就真的很美。 第一天好美，第二天好 美， 第三天 怎么还是这样？ 所以说。不管去哪个地方留学、 哦、 我作为这个咱们三十六条年纪最大的一个、 嗯嗯嗯、 充分利用当地的条件、 嗯、 你没有的条件，就在家里没有的资源，抓紧时间学习，学完之后也许能留下来，也许不能咱就回来，对不对、嗯、 干嘛非要留在那儿 对不对，对不对，是吧，就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 嗯、 那瑞士听上去呢很漂亮，有点孤单、 嗯、对， 美国可就不一样了， 美国不一样， 美国太丰富多彩了、 嗯、美国很丰富，而且华人会更多， 对啊， 这个华人会超级超级多， 是吧， 而且中国餐馆还有中国超市，它里边卖的东西我感觉比国内你想要的东西都 还全， 就是那些量有的时候都是咱们小时候吃的那些东西、 嗯、 他们那还有， 天哪， 小时候吃的东西、啊、 就是之前咱们小时候喝过那个是丝瓜还是什么、 啊、 什么那个水、 啊、 就是饮料、 啊、 对，那儿都有， 了解了， 我在国内就是没怎么看到过，好像只看到过一次， 嗯， 对，有很多，因为国内更新换代比较快嘛，所以好多东西就不销往国内，但是它会往国外去销， 对对对、 嗯、 还有就是我觉得美国的节奏也很快， 嗯， 作为年轻的朋友接纳新事物又很快， 嗯， 都快，所以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些什么呢，华华作为过来人啊，作为留学过的朋友， 嗯， 就是对于一些什么时候什么晚上不能去啊，这都给我们提醒提醒，说说这些、 哦、 孩子们注意一下， 就是之前好像还在就是评论里边说，就是说会不会Chinatown 那边就是特别的乱， 对、 啊、黑帮老大、 啊、 就是好多什么动画片啊电影什么都说什么事都给 Chinatown 判了， 是的，全发生在 Chinatown， 客厅挂在那边玻璃全震碎了， 对、啊、吃着面的、 说、 感觉没有，就很安全、 很安全的、 然后很多就是可能说 说美国持枪率比较高嘛， 对他们合法， 对他们合法。但是我在美国待的这几年就觉得还挺安全的，包括去的德州，德州那边之前我去德州的时候， 梅西算是，德克。是梅西吧，是梅西，梅西。 然后我朋友还特意跟我们说，说你们开车的时候不要随意鸣笛，就即使说他要别过来或者超过去，那你就让他超过去，不要鸣笛，因为他有可能会掏出枪，但是应该不会的。后来我们发现在那边就是开车也很安全，没有任何的， 还是很有秩序的， 对，很有秩序。 你作为留学生来说，就是年轻嘛，年轻容易见新事物，我觉得要自己有一个清晰的头脑，你去那是干嘛的，对吧？ 哎，对，我觉得这个我也刚想说，因为之前也是去这个俄罗斯的时候嘛，然后就碰到了两个年轻的 留学 生，对，真的是我逛商场的都没他们走得快。一下子冲到前面，货架上所有的货一扫而空。我说你们干嘛？然后他说啊，我们做代购啊。我说你们是在这上学吗？他说对呀。我说那你们不用上课吗？啊，谁上课啊？做代购啊。我就觉得哦，那你说你父母花这么多钱把你送来干嘛呢？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我们会对留学生这样一个群体会有一个陌生又熟悉的感觉。 对， 陌生是因为他们做的事情我们并不知道，尤其是经常在媒体看到这个词“留学生”。 是的， 哇，说的真好。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希望所有的朋友，就是比如说以旅行为目的的出行，就是以旅行为目的。 对， 你去学习就是去学习的。 是的，就是我是觉得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自己去干嘛。当然，你那个有闲暇的时间可以去，但是这个比例你不能就是本末倒置。 是的，是的。你刚才说瑞士虽然就是有好山好水，就是有寂寞，但是你们同学比如说在完成学业的时候下山的几率都去干嘛？下山之后你们都去干什么呢？在瑞士那个布鲁应该是那个叫 布鲁士 啊，对，那个地方怎么玩啊？那个地方 其实就是上到蒙塔纳的那个山上，然后会有湖。 哦，有湖。 对， 哦， 夏天的时候会有湖，然后冬天的时候可以滑雪。然后要不然就是下山，因为瑞士离哪个国家都很近 啊，就可以直接， 怪不得， 就可以直接坐车去其他地方了，是吧？ 对，但基本上也是只是赶上假期，因为其实瑞士那边，一般的研究生只读一年嘛，一年的话它的节奏很快，它赶上每个月月考的时候。他之前都会基本上都会耗在图书馆里边。 哎呀，好过瘾，好过瘾。 那你在瑞士就只待了一年是吗？ 对，我在瑞士只待了一年， 读了一年书。 没有太多时间去周围逛一逛。 对对，因为确实是需要考试啊，结 对 啊， 考试其实还挺多的。 我们说的父母花经常会带着父母去玩哈。 是。 刚其实在国庆假期的时候我们也是考虑到是不是可以带父母去玩，老花告诉我们是在节后出去玩，我觉得这个安排比较妥当。 对，你这个如果要是节后的话他没那么挤，因为父母他毕竟有的时候可能腿脚不如咱们年轻人这么的快。 是，想问问花花，因为你跟父母出去的机会比较多，肯定交谈的机会也比较多，不像我们从来没带父母出去玩，然后爸妈也没这想法啊。每当节日临近的时候，爸爸妈妈会主动提要求吗？还是你说咱们出去玩了，该会主动提吗？他们 不会，因为我爸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原因，他就是每次过节的时候，他必须要在岗位上盯着。所以就是过节，基本上春节三十，我印象中是只跟他过过一次三十。 哇， 叔叔真的 好辛苦啊， 好孤独的。 对呀，只能视频。 对呀，一下想跟你吃个水饺，你想想 是 吧？哇，叔叔不容易，对，多带他出去玩。 所以就只能是平时。 平时，那这次比如说十月假期过去之后，会带爸爸妈妈去哪？ 是去日本看秋叶。 去日本了，哎呀， 看秋叶，好浪漫呀！ 觉得选择非常合适。 对， 这次去的是金泽还有富山。 金泽我们说过， 金泽说过， 对，小的两个 地方， 对，就是最近特别火的那个游泳池。 哦，现在田园的那些地方都很 对， 节奏很慢。 对，其实就是一种很田园、很乡村、乡野情趣的这样的感觉。 对对，不要小看金泽博物馆啊，一样不少，很多 很 多。 对， 对，我觉得那个地方。 然后从金泽，然后还会去白川乡。 哦， 对，白川乡那边就可以看到看秋叶。 是的，是的， 觉得应该会很美。 这个、 好美呀、 这个时候去金泽的温度也挺受够受，对，冷了，冷了，多穿衣服。 反正我觉得日本还是有很多可以去玩的元素的，不管是大城市啊，还是小的那种乡村，都是给你带来不同的感觉。 不知道怎么了，也是因为年纪的缘故吧，就突然刚刚说到爸爸跟我们的木花只过了一个春节，就忽然觉得人生真的是很短暂啊，也一下就过来这么些年。 对， 就爸爸有时候就想， 他那些春节都在岗位上度过是什么感觉？我们也从来没有提他醒。 对 对，大家也不让我过去，就从小的时候就想，也许我们就可以去他的工作的地方陪着他。 对呀、 啊啊，然后他说不行，然后他初二的时候会回来。 哦哦，初二的时候会回来。 下节目问问爸爸干什么？ 对， 好好奇、嗯，对不对？ 是的。 也希望大家常聚常新、嗯，不管是同龄人、嗯、还是朋友，还是亲爱人，还是家人啊， 嗯， 都需要好好的去团聚。也希望明天大家吃个团圆饭，吃吃月饼。开开心心过个中秋节， 是的， 是不是？要上班了，后天啊，但是后来又快放假了 啊， 对不对？ 中秋节我们照样直播， 要值班了，要值班了。希望各位能好好调整，闲暇的时候收听旅行号1073，谢谢噗噗花木花， 谢谢 花 花。 那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明天再见， 好，拜拜。 Heard you good with them soft lips. Yeah, you know word of mouth. The square root of 69 is 8-something, right? 'Cause I've been trying to work it out. Good white wine. I come alive in the nighttime. Yeah. Okay, away we go. Only thing we have on is the radio. Oh, let it play. Say you gotta leave, but I know you wanna stay. You just waiting on the traffic jam to finish, girl.The things that we could do in 20 minutes, girl. Say my name, say my name. Wear it out. It's getting hot. Crack the window. Air it out. I could get you through a mighty long day. Soon as you go, the text that I write is gonna say. Oh, nah, nah. What's my name?山味飘在空气